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出行提示。深秋时节，周末期间市民出游活动有所增多，预计香山植物园、八大处、野生动物园、坡峰岭、古北水镇等远郊景区的热度逐步增高。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各位早安，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在今天早上的8点到10点钟陪伴各位，在享受出行路上带来的节奏与精彩。 One Direction Magic。 Can't hold back, 'cause you got this spell on me. I don't know what to believe. Kiss you once now, I can't leave. 'Cause everything you do is magic. But everything you do is magic. So let them take a picture, spread it all around. 果你细心观察的话，会发现每一天其实都有一个 magic 的存在，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一条微信，也可能是你在车窗外在路上偶然看到了一处小小的风景，也会把你触动到。希望今天能够带来给你这样的充满魔力的一天吧。 magic 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神奇，给你带来好心情好运气。 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想了解这、就是

起床，刷牙，洗脸。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Disco Love， 他们的名字可能你虽然不太熟悉，但是他们的创作者和演唱者你一定会非常熟悉，包括在各大的音乐网站的榜单上你都能看到他们在首位，那就是落日飞车。他们一开始是从这个迷幻电子乐开始创作的，包括到现在呢也是转向了摇滚，几个人都是怎么说呢，带着一种复古情怀来创作音乐的一些年轻人吧，为我们带来这样的具有伴随性而且特别好听的摇滚音乐。继续让我们转向流行的范畴，来听到蔡依林的这首歌了，《爱情36计》，非常经典。 主动的暧昧和傻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应该跑。爱情。 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究竟什么该放弃？爱情不被判出局，不被神秘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不被神秘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也许这是爱情最美的。点点距离，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该爱就不要怕。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攻击。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也许这是爱情最美的关系，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欢迎你把此刻在路上出行的心情，或者说看到的风景，通过拍照的形式来分享给我。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此刻我就在线，你可以告诉我此刻你在哪里，准备去往哪一处风景呢？ 微笑不代表你想拥抱，你的拥抱不代表一切美我说，梦想是一个气泡，至少我能够触摸得到。我眼睛看不见你的需要，你的耳朵听不到祈祷。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我要对你多好，你要爱我多少，有什么重要？也许答案的走过天涯海角，最后才知道。听得见你心在跳，最重要。

受东移高空槽及地面弱气压场控制，今天白天本市的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云层遮挡光照减弱，气温有小幅回落，大气透明度尚可，天气条件仍然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具体预报是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张艺兴第三张个人专辑《梦不落雨林》《Nama Nana》在昨天下午全球首发。中英双版共22首原创作品首次完整展现在众人面前。主打曲《梦不落雨林》是由张艺兴本人独立完成制作，如他对专辑概念的解读一样，是一首不走寻常路的歌曲。这首歌曲结合了他对音乐、对生活、对梦想的理解，运用 Bass、Trap、F 多利亚调式等方式，热情奔放的异域景象呼之欲出。另外，同名中文主打曲《梦不落雨林》MV 同步上线，张艺兴出任 MV 创意总监，参与到大量的创作元素设计，在粉蓝、监狱、洞穴等多地取景，整个 MV 故事感强烈，画面真真精美，堪比电影大片。继续来看孙怡2018 EP 首支单曲《等光》的 MV 也于昨天正式揭开了面纱。 MV 在视觉上采用了清浅的自然冷色调，渲染出歌曲蕴含的情绪，营造出无尽的孤独感，讲述女孩在时光中独自等待爱情，并在孤独中自我锤炼的故事。最后来看，郁可唯即将推出她的全新个人单曲《进化》，这首歌由王志平老师担纲制作人，陈立词曲创作。郁可唯以不同以往的唱法，将全新的音乐能量注入其中，充分释放自己的音乐个性。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车多，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公众平台上给我发来了他的周末计划，比如说九九，他说坐标房山啊，拍来了这个自己在后车后座摆了各种花和稻草人的照片，说带上家人准备去布置自己的花园。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也欢迎你跟我分享。先来听到张学友。 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 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不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还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有没有感觉听到了张学友的声音一下子感觉整个身体都暖和了？今天早上我在来广电的路上能看到这个大概七点多钟临近八点啊，就能看到那个阳光是透过云层在一束一束的往外能够射到我们的身上，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棒。现在我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感觉好像外面还是有一种晴空万里的那种畅快啊。包括说句心里话也拍了照片发给我，说周末呢地铁人真多，能看得出来你今天计划还挺满当的，不然的话不会出门这么早了。还听到王菲一首翻唱歌曲《平凡最浪漫》。 与你同我影，听主角倾诉彼此心声，已制造了这夜那温馨，然后你再带我去探望晚星，情没有细说仍然动听，冷心已仿似紧勾于一起，浪漫处清风去做见证， 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好像王菲的这个版本听上去更加的轻盈，更加的律动。有人把平凡当平凡，但是有人却能把平凡生活过出一种别出心裁的浪漫。来自王菲，平凡最浪漫。同时，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开车的路上，你的面前是道路是一片畅通的话，我也欢迎你此刻跟随音乐的节奏，平稳地进入我们下面一个板块——音乐加速度。 音乐快车道， 进入音乐快车道。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一首非常非常开心的，怎么说，一个大叔类型的歌手吧，但是他的小胡子笑起来却有特别特别的好的情绪能够传递给你。 Sweet like cola, she tastes like cola.Stop your diet, baby. You don't have to slim down. Don't slim down. I love your curves, and believe me, it is every pound. Stop your diet, come on. Do it for me. Do it for me. I love you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cause you're so sexy.She tastes like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When I took a sip from her lips, she sent me on a trip. She keeps me up at night, and it's all because she tastes like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When I took a sip from her lips, she sent me on a trip. She keeps me up at night.Can I try it, baby? You don't have to be shy. Shy, don't be shy. You seem to be on your own, and I'm wondering why. Why, wondering why. Show me all that you've got. Do it for me. Do it for me. I love you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cause you're so sexy.She tastes like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When I took a sip from her lips, she sent me on a trip. She keeps me up at night, and it's all because she tastes like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When I took a sip from her lips, she sent me on a trip. She keeps me up at night.I'll be your sugar daddy, you'll be my sugar cane. With every sip I'm taking, you're deep into my vein. You are as sweet as cola, you push like coffee. I wanna know the secret that no one's ever seen. She tastes like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She tastes like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When I took a sip from her lips, she sent me on a trip. She keeps me up at night, and it's all because she tastes like cola. 音乐快快车道。 曾经我是不安河水，穿过森林不准。没机会扎营，割舍了是非，一去不回。Yeah, oh, 如今我是造梦的人啊，承认我是流连忘返的、啊。等潮汐来临，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 小地址，肆意的消息，迷失的视野，没有人寻人。如今这里是风和日丽，等你在未来雨过天晴，看夜幕将近，我用记起你的样子。说再见，我已再经不起一别，在这之前啊，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了想念，在这之前啊，别说再见，请帮我停住这时间，就这样 郭顶齐美帝。作为一名音乐创作人，也是一名制作人，他的编曲、他的旋律和他的那个词紧紧的咬合在一起，这个情绪是非常统一且一致的。同时呢，在今天的音乐快车道板块当中，我还为你专门选了一首歌曲，就是我在今年夏天专门追的这个好声音里面有一位歌手特别喜欢他曾经演唱的曲目 Havana， 但是特别遗憾的是他好像连半决赛都没有进入吧。对，这个 Tiger 谭秋娟非常的遗憾，但是好声音的确是还是不错的，古巴风情的 Havana 送给你。

Reeling in my head， 这可能是你在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不断拿着收音机拿着那个半导体的盒子来反复收听的一段旋律，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名字。也可能是在我们出现智能手机之前，2003-2004年的移动设备各大品牌的一个广告曲，还记得吗？用的就是朴树的声音，当时在电视上轮番播放。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也希望能够有一天像他一样拿着一个手机在路上边走边打电话呢？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有多大的几率能够在早间出行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武侠剧主题曲？之前就有朋友在这个我中午的点歌节目里面就跟我说过，说好像一年之来没有听过有人点播这种武侠剧主题曲。我说对啊，因为可能每个人在剧中的这种回忆都是关于剧情或者说角色的，但是很少会有通过这样的歌曲来送出情感。不过早间周末早上八点到十点钟，我可以把这样的歌来送给你，刀剑如梦，来自周华健。今天我们来听到一个另外一首剧回忆杀的歌曲了，在 SHE 刚刚出道的同时，他发行的这张专辑当中《半糖主义》。 半糖主义，之前不用天天黏在一起。 And when you smile,

具体预报是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近日集结8部中外音乐创新佳作的跨界融合艺术剧场东去西来在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青年艺术创想周上隆重首演。东去西来呈现两大亮点，一是音乐语言视觉化，高科技影像艺术舞台，全篇8部形态各具的音乐作品运用高科技视觉影像作为叙事主线，舞台上8个精心设计的影像环节依次呈现序、间奏、尾声的动态演进，与音乐作品相结合。第二是跨越民族和地域，中西音乐天籁对话，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音乐元素，加上器乐、歌唱、舞蹈、绘画等表现方式构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黄豆豆表演的作品2《境界》从镜中影像获得灵感，展现文化认同过程中不迷失自我、获得文化自信的主题。继续来看，昨天火箭少女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表示原定于今天举行的火箭少女101撞飞行首唱会将会延期在60天内重新举行。延期的原因是场地不可抗因素，同时组委会向粉丝们提出了补救措施并表达了歉意。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老牌女歌手珍妮·杰克逊将在2018年的欧洲 MTV 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被授予全球偶像大奖。据了解，珍妮·杰克逊还将在今年欧洲 MTV 音乐奖颁奖礼上演唱她的经典单曲串烧，其中也将包括她最近的歌曲《Made for Now》。在珍妮·杰克逊之前，其他曾获得欧洲 MTV 音乐奖、全球偶像大奖的音乐人还包括 U2 乐队、绿日乐队和惠特尼·休斯顿等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车流量大，南三环刘家窑桥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心情和汽水也会醉。 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希望今天的你也是这样，像阿妹唱的歌一样，一点都不会累，好好有大把的精神，大把的精彩去迎接周末两天的生活。好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同时呢，也可以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今天的日期1020，就可以收到今天早上8点到10点钟两个小时陪伴你出行的这样的一份歌单，来陪伴各位度过早上的好时光。在19点38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同样姓张的一位歌手阿哲，《上海姑娘》。 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幸好有她跟我陪伴。想永远简单，给承诺不难，但是我们心里有答案，他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 着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样。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 接下来欢迎你跟着我一起通过下面的歌曲上面的节奏来平稳的进入音乐快车道，我们稍稍的提速来进行收听，保持节奏。 音乐快快车道 1, 2, 3 Wilson Pickett Land of 1000 Dances Ugh! 快车道。 万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万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刚刚听到了两首歌曲，分别来自萧亚轩《表白》以及李克勤《护花使者》。当然你也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来回复关键词1020，也就是今天的日期了。你这样的话回复之后就可以收到今天早上8点钟到10点钟音乐加速度两个小时陪伴你出行的音乐歌单。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这个经常有两首歌曲大家搞不清楚啊，这个比如说我问一下，十二楼是谁唱的？莫文蔚，对不对？那翻一倍啊，24楼是谁唱的？有人说是李宗盛啊。这个最后一首歌了，来自刘若英、杨坤的24楼，你住在那个层吗？我是思萌，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明天早上8点钟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咯。 多云同住在这城市里，现在你又在哪里？ 卷根香烟躲在屋里，思绪漫不出去，放点音乐调剂下心。却埋藏很久的话，说了怕不陪你。

6188。下期我们再见。